尽了世间事，浑浊滔滔一片潮流，是喜是愁，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，成功失败，浪里看不出有味。 Sigh